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8号星期二啊，骚动音乐， 冇错。咁啊，今日咧提提大家啦，六点钟咧将会有 Marco 叶振宏嘅出现嘅，带嚟佢嘅第一只嘅个人单曲啦，就系、是《海岛与少年》嘅。 系认识多啲佢啦，在之前做访问就 Pixel 三个一齐上嚟啦。咁喺组合嘅佢，同埋又喺自己嘅佢，又会唔同啦。 系， 因为焗住一定要答问题啦嘛。唔好射俾兄弟。 但又唔同，即系你同佢单对单倾偈，你发现佢又真系有几多嘢可以同你分享。咁、所以今日嘅访问就会听到多少少，即系关于 Marco 嘅一啲一啲谂法啦，佢一啲生活上嘅一啲过程啊，咁样样啦。 系啊，咁所以大家嘅六点钟可以留意住 Marco 啊嘛。 咁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咗先就系、是、有少少眼瞓，因为我仲回味紧琴晚。 你琴晚做咩啊？ 琴晚咧，哇， 好夜咩？ 好夜啊，真系唔系讲笑。因为琴日咧去咗睇 J 风嘅演唱会，就最尾一场啦。因为咁啊，佢第一个人生第一个嘅演唱会啦， 红馆啦、啊，第一个 系第一个红馆嘅演唱会系啦。咁啊，佢都有即系直间有讲咗好多次，即系佢即系等咗11年，有等到呢一个红馆嘅机会咁。咁会感受到一样嘢，我自己啊。用我嘅角度出發去睇啦，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個好音樂sauna嘅教科書，即係我哋禮拜一個環節音樂sauna，我哋咪會講唔同類型嘅一啲音樂噶嘛。咁其實咧，係幾完美地喺個演唱會度，我覺得體現到出嚟嘅，因為佢喺嗰個鋪排上咧，其實佢都係攞翻自己咁多年嘅一啲唔同嘅時期嘅音樂作品，佢重新再組合過，但係佢有再 rearrange 去重編翻，用唔同嘅一啲音樂類型去編過嘅，咁啊都分得好清晰嘅。例如即係佢玩一啲都會好 K-pop 嘅嘢啦，同時間佢亦都有一啲好真係好 J 風會做嘅，就係嗰啲Bluegrass 咧，即係藍草音樂啊，即係好 country 嗰種啊，佢攞支 banjo 出嚟啊，咁會彈翻一啲好西部嗰啲叮叮噹噹咁樣嘅咧，唱翻一啲好 acoustic 嘅一啲作品啦。咁佢有一啲真係好超級 jazz 嘅嘢啦，佢會jazz funk 嘅一啲編曲會放翻喺一啲例如 Full Moon Party 啊呢一類型嘅作品。 哦，由 Full Moon Party 係懟去前面嘅添。 都有，佢唔係㗎，佢唔喺前面，中間嚟嘅。但係佢每一個部分佢都會將一啲類似類型嘅歌曲用同一種風格去表現翻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好嘅，因為都我覺得係阿 Randy 佢嗰個功力喺個台上邊會見得到，哇！真係好多樂器佢都玩到喎， 同埋因為都好睇咧，嗰、那個即係歌手本身嗰個能力啊、background 啊，佢涉獵嘅有幾廣啊嘛。咁譬如 J 風，我哋同佢哋。即系同佢哋添，我哋同佢系啦，做咗咁多次嘅访问，经历过佢唔同嘅作品嘅时候，你会知道佢受啲乜嘢嘅影响啊？佢写歌，佢自己听好多，佢自己歌都嗰、那个 range 都即系 variety 都大啦， 系啊， 即系你可以有啲好 R&B 嘅，好有 groove 嘅咁样，咁你先至可以 handle 到某一啲类型噶嘛，即系你嗰啲即系讲出嚟就好似好容易啊 ，jazz funk。 jazz 嗰啲咁，咁但係你係咪做得到？ 你要處理到，你要唱到， 你有嗰陣除，同埋本身其實你真係要浸出嚟嘅，即係唔係話我突然之間開 show， 我依世人冇唱過 jazz， 我突然之間走去唱 jazz， 我覺得唔係一件咁樣 嘅事。即係唔係因為我上個月突然好中意聽呢種音樂類型，咁我就學唱，咁然後一個月之後我 就會玩得好咯， 係啊，你會發現佢有好多嗰、那個骨子類嘅聲勢係體現到出嚟，咁同埋。佢亦都真係有做好多功課，就係去玩唔同嘅樂器啦。即係吉他，佢不嬲都大家都會知道佢都叻嘅。咁佢有再下多少苦功去彈下琴啦。有一個幾驚喜嘅就係佢吹埋口琴啦。佢仲特登喺台上面話：，多謝 CY Leo 教我吹口琴，因為 CY Leo 即係冇巴，大家都知道佢係即係世界知名第一嘅即係口琴家。咁所以即系教出嚟，我嗰下都觉得哇，系几劲，即系吹得阿 J 风吹出嚟都觉得哇，说服到，都唔似啱啱学咁样。咁喺音乐上嗰、那个音乐性上嘅体现，我觉得系几好睇嘅喺呢个 show 咁样。咁、当然即系作放翻一啲普通嘅乐迷去入场睇，咁都会满足啦，因为即系都有好多佢即系历年好多经典嘅作品啦，即系可能旧公司嘅又有，而家近几年新出嘅都尽量涉猎到咁。咁、其实都系当然都唱。唔曬全部嘅，但係即係我諗，深信大家心入邊有個 list 嘅話，都應該唱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樣 係，我覺得都即係雖然佢一路都會講啊，等咗好耐啦。咁但係呢一個有時即係呢個 timing 出現嘅時候，佢就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就是、因為做咗咁多嘅時候，佢可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喺手咧。 係啊， 係啦、啊，咁變相你個 library 好闊，咁你就可以有好多嘅選擇啦，點樣去鋪排可以玩啦，咁樣咁所以。雖然等得耐，但係變咗哇！呢個就即係嗰種一擊即中就係咁嘅效果嘛。 同埋咧，嗰陣時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即係佢都有簡單講過個概念，係好想即係好似唔同房咁樣，然後每一間房去代表咗一種嘅一個時期嘅 J 風或者一個音樂類型嘅 J 風。咁我覺得琴日嗰個 show 即係佢再我真正正咁睇完一次之後就。好明白當時佢講嘅嘢，原來佢真係有咁樣去做到嘅，咁樣去 present 到嘅。咁同埋佢嗰個狀態勁啊，因為我哋咪成日話佢有幾首歌好難唱嘅、即係嗰個因我之罪名嗰啲咧，都頗高音噶嘛。咁我本身都係諗住啊，係咪會即係可能比較多 backing back 住會好啲咧？又唔使我自己一個人嚟， 因為佢真係閉關練習好多嘢啊。嗰陣時佢都有。讲嘛，即平时身体即操翻 fit 就佢都有啦，跟住之后佢真系闭关练啊，个体能啊、休息啊嗰啲系真系唔容易啊。 同埋佢Take My Breath 嗰首歌咧，如果你记得嘅话 ，Gospel 尾噶嘛， 系啊 ，Gospel 尾好劲啊！佢琴日真系成队 choir 请咗上台，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好 choir 嘅企法嘅，即佢系一个好即佢喺舞台上有啲 design 咗嘅一啲企位咁、好似即系嗰个同个背景系。一件事嚟嘅，咁即系佢，你唔会觉得佢好突兀有对 choir 企咗喺度咁，但系佢一路去表演嘅时候，嗰对 choir 嗰个 gospel 味真系好浓， 好浓啊！ 好，你系好劲噶，我觉得我到而家都仲听到嗰种 gospel 嘅声音喺度，系好喺度进攻你嘅耳仔咁样嘅嗰一 排。但 系 个排，即系个排位方法就唔系好传统，我哋会谂到嘅嗰种， 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去中学参加 choir 一层层企喺个架上面， 亦都唔系要着嗰啲衫嘅， 系都唔系嗰啲衫嘅，佢都系啱翻嗰个表演环节嘅颜色啦，佢嗰、那个style 啦，咁即係有一啲造型咁樣嘅，咁就令到嗰件事，我最初以為嗰對嗰啲 choir， 即係最初我因為我個位有少少望唔清楚台上邊嘅，咁我最初以為嗰個 backing 嘅 choir 咧係咪可能喺band 隔離有炸人喺度唱，定係可能係播翻出嚟嘅咧？跟住後屘再睇。仔細啲先發現唔係、原來一路台上邊，我以為佢係 dancer 嗰一班人就係嗰對 choir 喺度唱緊啦，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每一個部分做得好細節咯，即係你會見到嗰啲 choir 都唔係真係。 好普通咁樣行出嚟去唱咁樣，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都幾係精彩嘅，即係以都係嗰句，以一個我哋成日用音樂 Sona 嘅角度去睇， 音樂性好強， 音樂性係好強。 咁啲觀眾咧，觀眾大家應該因為都同佢一樣等咗即係好耐啦，係啊，即係大家都聽住好多唔同時期嘅歌嘛。 我都好耐冇見到一個 show 咧，即係好似講得好誇張，我唔係幫佢賣廣告嘅，不過呢、這個 都完咗啦，個 show 都完咗啦。咁就係琴日。都好耐冇一個感受，就係、是可能因為我都好耐冇入紅館睇 show 啦，即係大家都可以鬆翻少少，唔使戴住口罩，又可以開場之前又可以食下雪糕咁樣。但終於見翻嗰個冰桶叔叔咧，攞翻有冇人要雪糕杯？雪糕杯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嗰個氣氛都係幾好嘅。咁喺完場嘅時候係真係響埋咧嗰個 announcement 咧，即係多謝大家嚟臨紅館欣賞演出乜乜乜咧，帶走你嗰啲隨身物品咁嗰啲 announcement 響埋噶咯。咁通常大家其實呢幾年醒水嘅睇完就走㗎啦嘛，咁但係佢都啲人係唔捨得走嘅，都真係嗌 encore end 咗幾次咁先走咁， 所以、 圓滿嘅， 圓滿，大家都乖，好似呢首歌咁啊。佢话叫大家要尽情啲啊嘛，呢首演唱会主题曲我谂大家都做到。有追风啊，叫做入场人士注意。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趁技人路，随意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意求你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暗角怪诞。I'm naked. Oh, oh, oh, oh. Show me the roar that is raging in your soul. Wake up, get up. 天刚我都收 Show me what do you believe in, what do you fight for. Look it up into the sky,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Show me the feeling of pain, feeling of rage. The feeling after tonight,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yeah? But you'll be 惩罚你有你的无处复发全然投入去改变现实一起活成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释出反感 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热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有一旁求你尽快跑低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冯允谦派台作品入场人士注意

为我夸我请发表，如果真性情也不要走夸张格调，孩力气劝对地赞可可以做证，偏执你想被看的我 Oh I would cut like this 有否吸引力还实赠我价值，要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彻底戒掉拍 a r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动作开窍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简单清楚 filter of lesson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你睇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动了讲最迟最好不过，失真理我不理人自认是我。 海婷的十秒限时，在这个花多眼乱的世界，你是不是每一段的爱情都可以有一种新鲜感，好像初恋一样呢？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慢，你我在接触，明明心有Yeah, again, it feels like love. Oh, I'll be a fool again. 有马天佑的第 N 次初恋。一段重要的关系究竟是保持新鲜感啊？点样可以做到自己呢？ 我覆盖意海侧，鲁莽长大造化，心最极限自危，一生掉落问题，我会控制高低，这个体很自制。一不妖夜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然地，走快做还食吗？I'm busy on that plan B and C, cause I do it for the change I wanna be and see. 蝙蝠不守地，我蝙蝠一走地过。Hit me up if a girl's like me, hit me up if a girl likes me. 对手纠结地，或只纠结地，或只曲折地，哇，没法被驯服吗？似水瞪眼。Love on both sides. Yet we can't hit a 9 to 5. Need you bob in my life. 你要拯救我那水晶神，我望作主的，我作主不内疚。 听过有刘君东 Dorothy 的派对歌，歌名叫做 Dream Girls。 可能这一刻你未做到心目中自己想成为的人，不过慢慢来，一步一步吧。 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爱爱梦地下，微微抬头再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来妙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Jimmy 张天明的派台歌。One step at a time. 要超越什么你是可以飞， 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吧，为何个个介意你却会剩下讲勇气，你却是太差，很输不起吧。什么是幸福放面前，也使你萎缩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发出笑容之下，不用 有 Jenny 嘅 Dum Dum， I'm not a dumb egg。系啊，上多 social media 有人话真系会令到你蠢啲，所以有时远离下都好嘅。虽然歌名是讲水，但亦都想讲 social media 呢一样嘢。 抹上眼眉，戴上钻石，扑上线路，不需要手枪，秀发伸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有 Ega 去完一个长嘅旅行，翻嚟之后推出嘅新歌叫 Mizu， 亦都系水嘅喺日文嘅意思。呢、這个新嘅风格你中唔中意咧？我话几 buy 啊！以嚟突破紧自己，做紧啲属于佢自己风格嘅音乐，系由 XT 呢首派头歌叫做 New Classic。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今日呢位嘉宾见佢好醒神，隻眼擘到好大喎。 梗係啦，因为佢出自己嘅 solo 作品嘛，所以今日佢哋送呢个俾佢呀，听住喇。为之一真魂。 唔知佢除咗音乐之外仲有啲咩兴趣咁嘅呢？ 咁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Pixel 嘅 Marco 叶振文嘅 ，Hi，Hello 大家好，我系 Pixel 嘅 Marco， 系啦， 波成你好激动啊， 点解啊？ 见到 Marco 你即 刻即刻就咁啦，系啦，今次呢一卷咧就送俾你啦，呢个为之一振，系啦，我哋攞咗呢一个嘅成语，咁然后就食咗落去你振云呢个名嗰度嘅，因为我一路谂咗好多，即系叶字可以食咩字啊，个云要食咩字啊，个妈字可以食咩都谂埋， 其实好难食个名噶， 系啊，好难啊，所以我 真系连妈都有食过。 叫做你好 Marco 啊，你好 Marco， 但系真系太冇内容啦，我哋过唔到这个关啦。 咁但系为咗即系想个意思都贴合翻，即系出自己 solo 作品啦，即系第一次同你单对单咁样去，即系唔系单对单，双对单。sorry， 波成，我无视咗你添。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双对单咁做访问嘅时候，即系我觉得为之一振呢一个 message 系好好。 因为为之一振嘅意思即系话会因为一啲嘢而你好兴奋啦。即系会因为一啲嘢你可能好中意啊，各样可能系你啲兴趣啊、嗜好嗰啲，你会觉得哦为之一阵好开心咁样嘅意思。咁所以咧，今次我哋俾呢句你咧，亦都系想知道其实你平时了解一下你多啲，即系你自己有冇私底下自己嘅一啲兴趣啊、嗜好，其实系点样样？ 哇！我嘅兴趣啊，其实我都颇多兴趣嘅。 来来来，系 如果系活动上面嘅，即系可能会喐动嘅就系 gym 啊、篮球啊、游水啊、网球啊， 系 佢我都会玩一下。 所以你运动 type 嚟嘅咧，其实系 我中意运动咯，系啊，我中意运动。 但系你 系 细细个就开始玩嗰啲，跟住参加唔同队嗰种嚟噶，系咪？ 我可以咁讲，但我又唔算系参加唔同队，因为好细个阿爸已经系，因为我好细个系体育多病嗰啲嚟嘅， 系 咁我阿爸就会逼我系咁要跑步啊、踩单车啊嗰啲，朝早起身六点钟就要 系 morning call 去跑步健身嗰啲，唔系跑步、踩單車嗰啲，所以我就 係 keep 住由細到大都會做運動嘅。 係 咁，田徑隊嗰啲都有參與咯。 係， 但係有啲情況可以係細個逼下逼下逼到越嚟越唔中意做嗰件事，但係你又好似 OK 喎。你去到大個一路 keep 住有去做運動呢一樣嘢係。俾人逼下逼下，你發現自己好變態，我 enjoy 咗呢件事啊，定係點樣咧？ 其實都係，我自己都中意做運動，同埋我覺得做運動可以識到朋友，因為譬如打籃球，真係會入個 team 入邊咁識到新嘅朋友。 係係， 手球都係，所以都好開心。手球都有玩。 咁手球嗰時有冇又係玩一啲學校啲隊，定係點樣樣出比賽嗰啲？有冇試過？ 我都係打校隊嘅啫，即係我都係打替補嗰啲。 系， 即系后备嗰啲， 系， 但系点解会再参与？ 会玩，因为手球即系相对地就冇，即系篮球、足球嗰啲咁正路啦，咁样。 手球我自己觉得有多少少力的表现啊，因为，咁我自己系细个系都颇为大力嘅，虽然可以睇好似好唔系好似好多肌肉咁样，但其实我 系 颇大力嘅细个嘅时候， 系， 咁所以打手球系有优势。 同埋咧，我啱留意佢嘅手咧，其实佢嘅手几大。因为你手球呢 是 好讲你的手掌的，你的手掌不够大，你很难单手拿起个波的。 篮球是会你手指很长 的。因为弹琴可能抹得很大，变成抹得很大。 哦，是都关事啊。因为我以前读书都有手球，但我没有玩，因为会被人掟中，真的很痛。因为你篮球呢你好像会被人掟。同埋你要拦的时候你掟你真的你不是只掟中个身，你掟中即是下半身那种痛是黐线，我试过。所以我是从此惊个手球。所以我很好奇点解你 得罪了个人的。 好彩我未试过。 因为你不是掟那个是不是你 都是。 不是因为他话刚才有讲话他很大力嘛，啲人唔敢掟佢，因为怕俾佢掟翻转头。 所以首先我避开手笼嗰个位置先啦。 啲人对唔住 Marco 哥，对唔住 Marco 哥，啱啱查我嘅，好啦，你入波啦咁样嗰啲。咁所以运动一路都有玩呢啲，咁但系你最中意会系边一种咧？ 最中意其实我最中意而家会系做 gym 咯，方便，因为做 gym 同埋身形啊嘛，需要身形好，咁都要做 gym。 系。 咁如果系游水我都好鍾意嘅，因为方便，楼下就一游咁样。 係 係。 但对你嚟讲，即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做 gym 好似好闷咁样啊， keep 住不停做同一件事，即可能要做啲唔同嘅嘢去一路做 gym 嘅时候分散下自己注意力啊。你系边一 type 嚟嘅？你系嗰啲会真係可以自己 keep 住好专心去做定系点？ 我 系 一个长期都唔专心嘅人嚟嘅。咁我点样去做 gym 嘅呢？我系因为我做啲好闷嘅一定要听歌啦。 係。 咁我入歌的世界入面我就可以完全不想其他嘢。 哦， 我做 gym 就可以坐在那里很专心一个钟做，就听着自己喜欢的歌咁样。 是。 我是那些可以听着歌之后散步散两个钟不讲嘢的人来的。 我想知道做 gym 的 playlist 应该跟散步的 playlist 不同，是吧？ 其实都冇分别嘅。 你冇分别嘅 吓。嗰阵时嗰一刻嘅心情想点就点，即系想听 K-pop 听 K-pop， 想听广东话歌听广东话歌咁样。 有冇话做 gym 多数会系边一类多啲？使唔使要好似人哋专门播紧嗰啲 workout playlist 101咁样？系咪要去 攞啊？啲棚咁嗰 啲。我做 gym 可以听好闷嗰啲歌，即系好好平静嗰啲歌。好 soft 嗰啲歌都 OK 嘅，我系 系 纯粹有心情想点就点，分散我注意力咯，攞嚟。 咁但系有冇话你自己本身喜好嘅音乐类型会系啲咩咧？即系撇除呢啲好功能性要陪你做 gym 或者散步，系 啊。哇，我中意啊，有冇？我中意 hip hop。 哦， 因为我本身跳舞嘅舞种我都系中意 hip hop 多啲，咁所以音乐类型都系中意 hip hop 多啲啊。 系。 咁而慢嘅抒情歌，我都好中意嘅， 系系。咁但系 hip hop 开始听系咪都系关由学跳舞开始事嘅？就系、 是、完全系关， 系 系。本身我自己都冇乜点接触呢类型音乐嘅，但系跳舞嘅话，我中意 hip hop 带俾我嗰个 groove，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越听越多，成个 place 都系 hip hop 啊。 系有冇话中意听边啲嘅，即系 hip hop artist 啊、crew 啊咁样噶？ 哇，其实好多好中意。 J.M.I.B.S. 咩啊 ？J.M.I.B.S. 都中意，系啊，都有， 梗系要有啦，系头先话 Drake 啊， 系 咁所以 Travis Scott 啊，佢都中意。不过你好大路啲，大家都中意，但系我都会听， 系咁，但系因为你话呢个都几受跳舞影响，咁但系跳舞呢样嘢就系几时开始或者边个导你去喂跳下舞啊咁啊？ 哇，跳舞呢个起源咧，其实我自己一开始系颇为抗拒，因为我自己唔中意跳舞嘅开始。咁、我净系想唱好歌嘅啫，嗰阵时入行就系做歌手。 系 咁，但系咧，我阿妈而家同我讲，而家个个咧都唱歌都识跳舞噶啦，咁就同我讲话，不如你试下个过韩国。过韩国学跳舞啦，跟住过咗去。 系 咁，一开始我都系唔中意，但系上完第一堂之后咧。我个老师就系跳 hip hop 嘅， 系， 跟住之后我直接中意咗个老师，中意埋 hip hop， 诶 miss 嚟噶， 诶男老师， 我见你咁 friend， 我直接中意咗个老师， 系，但个老师系我中意佢舞种嘅，其实都，我中意佢跳舞嘅时候， 好惨， 系冇错，绝对冇对佢有任何嘅呢个邪念嘅， 系， 即系佢就系即系表现用即系 hip hop 嘅音乐去跳，所以令到你好中意睇住佢啲 groove 嗰啲成， 冇错，我中意咗佢嗰个力，即系佢发力嗰个点。我好中意。 嗯，佢冇系边一类嘅，即系 locking 啊、popping 啊、breaking 啊，定系 佢系偏 popping 嘅， 偏 popping、 old school 少少嘅 popping。 哦，所以嗰啲 fixed point 嗰啲卜卜卜嗰啲位，你就觉得好。 嗰啲，因为其实你个 choreography 你都可以用自己嘅中意嘅嘢去排落去啊嘛。咁佢就会加啲 popping 嘅力上去。咁我就好中意跳嘅时候都加埋嗰啲力上去。 系，咁跟住。就嗰堂之後，令你開始就中意呢 有個老師啦， 係啊，個老師正啊，我話指定你，唔係你 好緊要㗎，你要中意個老師，你先可以中意 上堂動力啊！ 真係真係，我淨係上佢嘅堂嘅啫，嗰陣時係，我其他堂都唔上，我淨係揾呢個老師上堂。 係咁跟住咁嗰個上堂之後，慢慢跟住佢又點樣樣令到自己再越嚟越中意，或者點樣攞到個成功感？即係我覺得學嘢需要成功感㗎嘛。 因為我個人好都頗為好勝，即係我都係。见到人咁劲咧，佢我都唔甘于自己咁渣嗰种感觉，我会逼自己啊，即系我每日翻屋企就系咁练五六个钟咁样，跟住就睇嗰条片，可能一开始嗰段舞系好难嘅，对于我嚟讲已经，咁我就睇住条片就咁练五六个钟，跟住之后每日都系咁啊，都练，跟住去到后屘慢慢跟上咗嘅时候，就再想再劲啲，即系因为好好胜，所以系咁想变劲，去到个老师咁劲，好想 但系头先讲到，因为即系中意跳舞嘅最开始一个好单纯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唱歌都要识得跳舞啦。你好中意唱歌系大概咩时候？你系意识到呢一件事咧？ 其实一开始我都唔系话特别中意唱歌嘅， 系 咁 佢啲运动又唔啱啱开始中意啦，跟住每样嘢都系咁， 全部都系后知后觉嘅，因为我个人就系咁后知后觉，我接触咗嗰样嘢，我先开始慢慢中意嘅。咁嗰阵时又系我舅父啊。系唔系我阿妈？ 先有阿爸就叫做运动啦， 系好紧要。 阿妈就叫做 冇错，尤其是家人影响都几大嘅，对我嚟讲。 好好啊，但系因为你家人鼓励你做嗰啲嘢，都系呢啲，即系有时正路嗰啲阿爸阿妈点会叫你阿仔 打牌啊仔咁样？ 几有建设性啊嗰啲啊！咁跟住舅父， 我舅父因为我舅父唱歌好劲嘅，咁其实我阿妈嗰边，我舅父啊，我表哥啊，我妈我姨妈唱歌都好劲嘅， 系 咁佢哋就。分途咯，咁啊教我开始开声啊，咁每朝早自己开声，跟住然后慢慢听听下唔同嘅歌手，吸收下唔同人嘅 经咁样，跟住就慢慢开始揾到个成功感啊，因为我可能中学上台比赛都会攞冠军咁样，即系中学啲校内赛虽然好细细地咁，但系有成功感， 都系噶。 咁就慢慢中意咗呢样嘢。 咁、哦、唱歌方面有冇揾老师，亦都令你中意佢？ 好似跳舞中意个老师啊？ 系啊，有冇啊？ 我中意个老师教俾我嘅嘢咯。 系 咁其实都有揾老师，我有学、嗯、学好多唔同，跟好多唔同嘅老师学嘅有。 系， 跟住有试过跟 classical 嘅老师啊，嗯、即系 一啲好即系男高音啊，低音 嗰、啊、啲、哦，因为我都有考声乐八级嘅，跟住之后嗰老师就系教到我声乐嘅嘢，跟住之后另外学完声乐之后，我发觉运用喺 pop 上面嘅嘢，声乐系可能俾到我好多，但系都要 pop 嘅技巧，咁、嗯、我就有跟 pop 嘅老师学，咁依家直至到呢一刻都仲有学紧唱歌嘅。 嗯，咁其实嗰个转化位系在于咩咧？即系因为你有嗰个根底，但系去到 pop 你话另一样嘢嚟噶嘛？ 系，我觉得classical 会比较系注重个音色多啲嘅，即系系咯个音，嗯、但系 pop 系注重感情咯，我觉得，嗯、即系个声可能就算个音未必啱晒，但系你可以表达到感情，呢、這个就系你表达嘅方式，冇对与错咯。pop 嘅话就，咁、 嗯、 我都要学识去表达先咯。我觉得一首歌最主要就系表达俾人听你自己感受系点样。 系， 但 系 好老实讲嘅，因为喺我自己嘅浅薄印象当中咧，唱 classical 系真系难过唱 pop 好多。会唔会反而因为呢一个经验令到你觉得啊，其实唱 pop 我有咗 classical 嘅底系可以轻松去处理啲咧？ 我都系觉得睇首歌嘅难度啊、嗯，即系 classical 有 classical 嘅歌嘅难 ，pop 有 pop 嘅难喺度， 系 系咯，两样注重嘅唔同咯，我咁认为，嗯、但系会有帮助，我谂其实有帮助到嘅，系个发声上面都会有， 嗯， 系咯，自己多一个唔同嘅发声嘅技巧啊， 系，其实啱啱呢三样即系所学嘅，其实都叫即系都几 shape 到而家你需要具备嘅，即系譬如身形啊、跳舞啊、唱歌呢一啲学嘅嘢。咁啊，除咗学呢啲之外，我想知道其实你有冇一啲古灵精怪嘅兴趣？ 系 啦，即系唔使一定要跟老师，系可以真系同事业冇关。你有啲古灵精怪嘅兴趣，可能中意储一啲嘢啊， 譬如泰森 Yoshi 中意储 Pokemon 卡， 系即系类似， 哦、 即系呢啲 咁嘅东西。 有冇呢一啲咧？即系头先嗰啲系好有用啦。有冇啲喺阿爸阿妈冇用嘅？但系我中意嘅啫。有冇呢啲噶？ 哇，我中意。其实打机好冇用嘅，打机个个好打，但我打好多机我系，跟住我中意煮嘢食咯，同埋系我中意我中意喺闲余时间无聊聊嘅时候咧，即系就算屋企人话佢帮我煮埋个晚饭，我都话哦唔使，我自己试下煮我自己嘅嘢咁样，或者宵夜嘅时候细佬肚饿，跟住我都好主动咁啊，不如我煮啦。虽然佢话佢唔想食啲好邪恶嘅，但我煮到好邪恶俾佢，因为我个兴趣就 系 煮好多唔同好邪恶嘅好好食嘅嘢食俾人食。 系，但自己唔使食， 系冇错。自己有时候要戒口嘅时候就煮俾我屋企人食咯。咁佢哋要食啲好邪恶嘅。 但系所谓邪恶系咪即系譬如半夜我哋要煮个面啦？你系唔甘于净系得个面，一定要有其他。 一定要冇错，一定要 cheese on top 再焗，跟住一定系可能要有薄饼喺底度，跟住之后。包住个面咁样， 正好讲究。但我想讲咧，其实 Marco 系具备咗好多女仔中意嘅男仔嘅特质嘅，即系大只运动啦又得啦，唱歌好听又得啦， 跳舞啦， 跳舞又得啦，煮嘢食又得啦。其实好难想象点解当时你会成日俾人话你系呢方面嘅经验，好难、啊，即系点会咩啊？你咁多好嘅条件， 我想讲我可以 prove 到俾大家睇咗之后。因为我嚟紧有个节目，四月出街应该，咁、哦、就系讲我同唔同类型嘅香港女仔 dating， 系 十五集， 系 每集唔同类型， 哇， 正十五个女仔。 我要头先说，我想可以 prove 俾大家睇，因为我公开我拍紧拖，突然之间无端喺个节目度 disclose status 咁样， 我都想我有呢、這个。啊，能耐 就得啊！你有得玩嗰啲节目咧，我嗰时都有玩过类似噶，好、哦、开心噶，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好似一日三餐，早餐食完之后就见一个女仔啊 ，lunch 一个咁样嗰啲好过瘾啊！ 直情开心到会攰添啊！真系我未试过啊，真系。 系啊系啊，呢排都唔好想见女仔啊， 系真系啊，疲劳啊！ 有冇完咗呢个节目之后会？即係覺得成長咗喎喺呢方面， 或者更加知道自己中意邊類型女仔 咧？係完全冇嘅，我諗係。我諗成長有成長，但係我完全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類型嘅女仔。 係 係啊， 即係冇喺裏邊，其中有一啲係覺得哇吸引到呢個係可以做女朋友或者係即係唔識真係做啦，但係嗰種都代表咗佢係一種類型啊！有冇？ 都有呢種感覺喺度，但我自己覺得因為感情係雙向嘅。首先我中意佢。 咁第二就係佢中意翻我先咯。係， 你唔使理佢中唔中意嘛，你中意嘅類型嘅話係諗自己噶嘛。 都係，咁我都，咁你咁講，我又好似有 feel 到自己中意啲咩類型。 係，可唔可以形容到啊？唔使， 我中意嘅類型可能係外形啊， 冇所謂㗎， 冇所謂啊，內涵。 你話好中意佢內涵，好有愛心都得嘅。 哇，愛心我又唔使咁有愛心，我 OK 啦。 係。 紧要嘅，紧要嘅。 咁但系如果内涵，我会偏向中意啲简单少少嘅，即系直接啲嘅，唔好谂太多嘢。即系如果谂太多嘅话，我就会好攰，因为我都要陪你谂好多嘢。 系， 咁我都想系简单嘅沟通，直白嘅沟通，唔好转弯抹角。 系， 如果外形上面，我会 prefer 系唔好高过我咯， 唔好高过，系， 唔好高过，唔好高过176。都唔好高过170。 有冇啲咩长短头发啊？身形系边一种啊？咁有冇噶？即系运动型啊，文青型啊， 大大啊，定系点啊？ 可爱型啊，我中意，系眼大大型， 系。 哦， 咁你节目出街，大家攞住啲条件就会估到系边个啦，系嘛？ 都应该啊，系我咁讲，好似 啲名有冇啊？即系最好叫咩名啊？嘛，即系英文字母最好四隻字啦，咁样咯。 哦， 嗰啲咩卡啊？嗰啲就好啲啦。咁嗰啲会唔会有呢啲噶？冇噶嘛。 咁啊冇，咁因为如果咁讲出嚟有啊，太明显啦。 OK OK OK。 除大海呼下，在群岛深处释放所有记忆。成长偏偏快活，若然告白而受挫，乘浪出发，有了风可以听不到暴躁，有了风可以缓缓的抹掉懊恼，我喜欢这路途，同伴纵一起漂泊在遥远岛岛，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唱一响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间中不过很需要被抱，我间中躲过无上的寂寞算数，我体恤这路途，同伴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着，唱一唱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知道。 听过有 Marco 佢嘅个人派台作品《海岛与少年》，转头翻嚟继续同佢讲多啲关于呢首歌嘅故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和交宜州发展计划，意思是两个项目都会做。他说要有足够土地才能够发展经济，但是过去多年土地限制就成为樽颈。另外，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国歌出错事件，李家超说国歌关乎尊严和人民感情，任何体育协会的管理层都要确保相关人员已经做了应做的事。冰协回应播国歌出错是铁一般的事实，接受相应后果是预料之内。冰协亦都有就此致歉，冰协提出日后当无法与主办方核对国歌，会要求运动员暂时不进场，直至完成核对国歌程序。为纪念歌手张国荣逝世20年，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展览，由明日至10月9日举行，市民免费入场。展览展出多件张国荣生前在演唱会的舞台服饰，取得的歌影视奖项等，包括首次展出的白色羽毛服装。张国荣生前挚友、策展人之一陈淑斌说，相关服装令他回忆起张国荣的风采。尖沙咀一间楼上镖行劫案，警方至今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当中一名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印度籍男子，怀疑有份参与行劫的其中一名匪徒。案中失物经初步点算，涉及46只手表、一部手提电话和少量现金，总值过千万。警方说，3名被捕人士分别在深水埗和上水区被捕，其中2人是巴基斯坦裔，1人持有香港身份证，另1人持俗称行街子。2人怀疑是其中一部涉案私家车的车主和司机。警方找到匪徒用过的头盔、反光衣和假发等。警方说，案发当日4名身穿地盘工人服饰的南亚裔男子手持2把刀进入镖行指吓职员，行劫之后登上一架7人车逃走。警方又相信案发之前有另一架黑色私家车同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油塘都比较车多，而家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上怡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同埋要用的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啊！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输赢。 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对女性嚟讲越嚟越唔公平，既要求你识赚钱，又要要求你可以生 B B、凑 B B。你话啦，你如果系因为工作影响咗家庭，话唔定就会被千夫所指。你如果因为家庭耽误做工作，分分钟就要炒鱿鱼。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为之一振魂。 今日收音音乐系嘉宾咧，继续 Pixel 嘅 Marco 啦。咁啊，头先我哋了解咗啊，有啲咩会令到你为之一振啊？ 嗯。 聽得佢最為之一振就係講女仔嗰 part 啦，係好合理嘅， 係男嘅都為之一振，因為 我都為之一振，你 feel 唔 feel 到啊？我都好似好耐冇做後援會咧，跟住有翻嗰啲 feel 出嚟咁樣，係、 okay, 啦、 okay。 咁啊，呢一 part 我哋就會講你嘅個人 solo 嘅新歌啦，《海島與少年》啦。咁我同阿斌咧都會首先估關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曉詳細講嘅。 係咁啊，嗯 okay。 我估先啦，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你係有一個諗法，係想透過。呢首 solo 嘅作品俾大家認識多啲再深層啲嘅 Marco， 因為其實平時大家可能睇節目會覺得 Marco 得得意意啦、搞笑啦，即係傻更更咁樣啦，但係原來唔係啊！一唱歌咧，原來 Marco 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樣，因為喺個感情嘅表達上會，你會 feel 到個人入邊係有好多嘅層次喺度。咁、 哦、 我覺得係深刻，你係有真係好認真去諗過。點樣去將呢一面嘅 Marco 帶到俾大家，而唔係淨係單單喺電視幕前拍節目嗰一種令到大家好開心嘅 Marco 咁樣。 哇、嗯！哇！首先多謝你先，多謝你先。 係 握手 。啊，咁埋你就係揭曉我。我想估咧就係今次因為揾鐘雪填詞，應該我估應該叫可能同佢講呢一首歌自己第一首 solo 嘅時候講啲咩，可能當中你都會有同佢講過希望，即係有一啲叫做。即多謝同你經歷嘅人當中有兩位兄弟，即 Pixel 嘅兄弟。點解我咁講？就是、因為個 chorus 嗰個和誰和誰有兩個誰咧？我諗緊係唔係嗰個心思？ 哦、 和誰和誰？ 今日開始有呢個 feel 啦， 今日開始有啦，之前都未有嘅， 之前都未有。 今日講完之後就係啦， 多謝你嘅 諗緊會唔會係就係嗰個和誰和誰就係佢哋兩個？係、 啊、 啦，但我已經知道咗，我估錯咗啦。但係我、 啊、都其實都啱啱地嘅，其實都 係 因為呢首歌係依家可以揭曉 嘅，係揭曉 係 啊。 首先就係和誰和誰，就係佢兩個其實係有喺呢个作品入面出现嘅，即係因为大海南移。 係呀，咁 同伴众一起漂泊再遥远都到，即係、 嗯、 就係伴同伴众就係佢两个。係諗返起呢首歌其实一开头海岛嘅感觉呢，就諗返以前大海南移嘅时候同佢两个经历嘅嘢。 係係。 嗰陣时同佢两个唔识嘅，完全係。咁係完全係因为造星嘅时候都係敌对啦。咁完全係都係囉，唔会想睬大家，我唔想睬 佢哋，又唔想睬你系嘛？ 冇错，跟住嗰阵时，啱啱拍完《大海南移》咧，一开始都冇乜特别啊，都唔倾得好多偈啊。但系越拍就越开心咯、啊、，feel 到大家个 vibe 好似，大家都系善良嘅，都系enjoy 呢个过程咯，大家都开心。 有冇一啲 moment 系你哋可能嗰次做紧一样咩嘅 task， 或者倾开咩 topic， 突然之间好似 feel 到嗰次之后大家 close 咗咁样，有冇咁嘅 point 嘅？ 其实我哋又冇特别喺倾偈上面，系揾到一个点系啊，突然间就 friend 咗、 嗯。 我哋系冇，我哋系经历好多唔同嘅难关啊！即系我哋又跳落去个鱼排度同啲锦鲤玩啊，唔系锦鲤，嗰啲系龙趸啊，好大条嗰啲啊。跟住之后系咯，经历生死嘅感觉有少少，即系有爬过啲悬崖咁样，大家又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嗰种感觉系好热血咯。系冇乜人会同我一齐经历呢啲嘢，除咗佢两个之外。 系，所以呢啲经历反而令到你哋嗰种 即係好珍惜嘅兄弟情咁樣。 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呢首歌都有佢哋感覺啊。 係、咁之後先阿斌嘅估嘅嗰一樣。 即係嗰個演繹或者想帶一個點樣嘅 character 俾大家睇，即係啱啱收到呢隻歌或者打算做一首 solo 歌嘅時候，其實第一下個諗法係點樣？ 其實嗰陣時啱徐浩寫咗首歌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個諗法係本身係諗住寫首慘情歌先嘅。 嗯嗯。 但我聽個 chorus 嘅時候，我 feel 到哇，呢首歌個 chorus 好正能量，好似豁出去奔跑嗰種感覺。跟住我就即刻話，不如試下寫首係正能量啲、開心啲嘅歌咯。不如。 嗯。 跟住之後，但係呢首歌咧，其實係有。真係啱，係有幾個層次喺度、之後係可能去到 chorus 嘅時候係開心啦、奔放啦，但其實一開始嗰度係有啲壓抑嘅。嗰、個壓抑係即係就算係幾樂觀嘅人，好似我話我自己都算係一個樂觀嘅人啦，但係都會有佢唔開心嘅時候。咁而呢啲唔開心嘅時候，要點樣去面對？就係要揾下身邊愛你嘅人，揾下身邊你可以 enjoy 到嘅嘢，令到自己開心嘅嘢。咁當你去面對其他難關嘅時候，你就會好開心，即係好容易就經過咗咯，會 係。 所以變相喺錄呢首作品嘅時候，亦都揾咗徐浩做監製，係咪都有真係同徐浩傾啊？其實即係徐浩有冇覺得啊，我應該用一個點樣嘅演繹方式去唱呢首作品，定還是可能係用一啲你自己本身可能喺以前學 classical 也好，學 pop 嘅一啲唱法度，喺嗰度嘗試將嗰啲經驗帶咗入嚟，先再睇下得唔得咧咁樣。 徐監製好 free 嘅， 係 佢有冇特別係規限住我想用邊個方式去唱，佢就咬 feel， 佢只咬自己 feel 下首歌係點樣。即係我當我唱到攰攰地啦，即係已經係把聲攰攰地啦，跟住之後佢都會提醒我應該點樣去用聲啊，用翻好啲啊咁樣嗰啲。係咯，不過主要都係喺佢咬自己 feel。係係係。因為我諗首歌嘅時候，我都會諗住係有畫面嘅時候，我唱歌嘅時候，我會諗住個草原嚟唱嘅。那個感覺就好清新啊，好舒服啊，好似一首歌想帶俾人嗰個意境咯、 咁但係喺你話前面嗰度可能會比較叫做好似有少少叫做 壓抑啊， 壓抑嗰啲位，咁嗰個係咪都係一個草原嚟？話嗰個其實有另一個 picture 先咧。 嗰、那個都可以係一個草原，但係佢就唔係 即係唔係風和日麗 嗰種。係咯，即係係咯，係唔係奔跑咯、你可能係踎低啊，好孤獨啊，跟住可能個天係灰色啊，嗰種感覺嘅 係嘢咯，係去到 chorus 就慢慢就好似太陽出嚟嗰種，即係類似一啲咁嘅狀態喺你個腦裏邊啊，嗰陣 係啦，冇錯。其實一開始我構思個畫面嘅時候咧，其實我有諗過去外國拍噶，因為呢首歌主要一開頭係想寫旅行嘅，因為即係去旅行前又喺香港可能。工作啊，不停咁工作啦，面对好多困难啊，负能量啦。但一去旅行嗰下抛低所有嘅感觉，就好似呢首歌嘅 chorus 咁样，就係淨係去享受去感受身边嘅嘢。係囉，但係好可惜去唔到外国拍。 飞唔到。係。咁咪因为都拍唔到，咁所以变上个主题上面亦都会有唔同嘅收获。因为剛才话有试过出头路諗住搵惨情歌，跟住有旅行，跟住而家就係一个闯荡啲嘅主题。 系咯，去旅行同埋而家呢个 vibe 系一样嘅，都系想去感受自然嘅环境。 系 咁，但系反而讲翻最当初点解会拣咗呢一个 demo， 其实都好紧要，因为始终作为你嘅第一首 solo 作品，会唔会自己真系可能一听到个 demo 已经觉得系好啱自己嘅一首歌啊，定系点样样咧？ 首先我听呢个 demo 嘅时候，我觉得好好听先咯。 系 啊，徐监就写得好好。 系 咁。二嚟係公司都好鍾意，係重點。咁所以呢我哋就二話不說呢就決定咗用呢首歌啦。咁嗰陣時都冇作第二個打算係揀其他歌其他 demo 咁樣嘅。因為本身其實我自己嘅方向係我諗緊係唱抒情歌好啲呀，定係唱一啲炸歌呀，即係青春活潑嘅快歌好啲呢，跳唱歌好啲呢。咁自從徐監製寫咗呢個 demo 出嚟嘅時候，我哋就 就已經決定好了。 OK， 決定好啊，就呢個 demo 呢首歌好聽，個 chorus 都易入腦，即係觀眾應該都會易記。 哦、 考慮咗好多嘢之後，就決定用呢個 demo 啦。 哦，所以反而收到呢個 demo 之前，其實都仲可能50-50諗緊邊樣好啲咁樣樣。 係咯，我自己會50-50咯。咁、可能公司開始就決定係呢個啦。 係係係。咁啊，喺填詞人嘅選擇方面，今次有鐘雪啦。咁呢個有冇係都係點樣傾揀咗佢去填呢首歌㗎？ 其實因為一開始咧，我睇过钟雪其他作品啦，咁、可能我睇过《天生二品》嗰啲啦，咁我觉得哇，佢啲词好 in 啊，即系 I just wanna die 边路呢啲呢感觉，我想系有一个现代人听落去会有同感，即、就、系、是、会有、哇呢啲词系少人会用噶，跟住之后我就想系有呢个 vibe 喺度，即系同现代人沟通多啲嘅 vibe， 咁就嗌个钟雪写。 系咁，跟住同佢沟通嘅过程系点样样嘅？有冇啊？ 哇，同鐘雪溝通嘅過程咧，其實有件趣事嘅，就係、是、一開始咧，佢就問我啊，你想首歌點樣啊？即係你講下你嘅經歷嚟聽下。跟住我講咗一大扎，打篇文俾佢。跟住啊，佢就話：你唔好咁行啦，你講翻啲深層啲、有意義啲，即係唔係？你講翻啲內心多啲嘅嘢俾我聽啦。跟住之後我先 佢用 voice message 咁嘅語氣同你講嘅。 跟住唔係佢好似係打字講嘅 voice message。 哦 voice message 唔记得咗，主要就系嗰个意思。跟住之后我就开始啊，好啦，我讲晒所有嘢俾你听啦，咁样跟住就开始佢先真正用翻我后边啲嘢写咗呢首歌。 你讲嗰啲系咩嚟？ 佢 feel 到嗰样嘢系，即系佢会识得分到， 系就系讲嗰啲好大路，即系可能经历啊，中学嘅时候点点点啊嗰啲，跟住之后出到系，佢遇到好难题咁样，就系啲好偏好行嘅嘢。 系咁，但去到深层次，咁系真系你要画嘅时候，其例如讲咗啲咩俾佢听，即出到街可以 share。 我都系讲我追女仔失败嘅经历咯， 呢啲有 impact 啊，因为头先嗰啲系叙述，呢啲系有感动， 系呢啲系直情就系我经历嘅失败嘅可能嘅过程咁样，讲咗俾佢听。 哇，嗰啲欠大路者小。只心满意足系咪话你？ 咁但系呢首歌又唔完全系讲感情上面嘅嘢，因为佢系即系感情只系其中一个可能系会令到你感到有挫折嘅嘢，咁、可能其他工作上边啊啊同任何人朋友屋企人嘅关系啊呢啲都可能会令到你有挫折噶嘛。 系 咁呢首歌就系讲你有挫折嘅时候都可以去。去唔谂咯，去 feel 身边开心嘅嘢，去唔谂呢啲嘢先。 同埋我觉得有啲冲劲喺里边，就系令，譬如其中有两句就诶欠大怒者小子心满意足，跟住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即系嗰种就系、是、啊呢、這个人好似傻傻奸奸，但系佢自己好满意，你以为佢就系咁简单，其实佢亦都想有一日令到人哋自豪咁样。 系系有呢种感觉喺度。 系啊，呢、這个系咪都系一啲你自己你谂翻转头，可能同佢 share 某啲谂法，而有呢啲咁样嘅嘢喺里边咧？ 其实呢首。呢个位系想同可能系屋企人讲嘅，即系我平时都系好似傻傻奸奸咁样，但系其实我都系会有一日想令到佢哋系等我，即系引以为荣咯、啊，令到佢哋引我为荣。 系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系咪出咗真系正式出道之后开始就系咁？ 其实不嬲都系呢个谂法嘅，但系因为以前读书又唔用功啦，咁、就谂唔到有一日可以出人头地咁样。 系 咁，直至到我开始中意唱歌啦，咁我觉得啊，我可以喺唱歌呢方面，如果闯出一番成就嘅话，都可以令到佢开心。 系， 因为我自己系唔中意屋企人担心我嘅。 嗯嗯， 我系我点形容好咧？就系、是、我会想佢哋系一谂起我就谂起我啊，好叻咁样，但系我唔想佢哋担心。 哦， 睇到你 strong 嘅， 系睇到 strong， 冇错就系、是。我要佢哋覺得我係強嘅、堅強嘅咁。 咁一直以嚟，即係你想做歌，就希望令到屋企人自豪啦。咁而家一路做緊嘅，其實中間佢哋睇住你一路成長啊，所做嘅，佢哋有冇一啲即係叫唔知 feedback 或者點樣樣嘅？ 佢哋冇啊，佢哋話我開心就 OK 啦。 係 係啊，因為佢哋話要揾到一份工作係你又 enjoy， 然後又係一份工作嘅話，咁其實已經係。冇嘢可以剩噶啦，已经好好。咁我自己觉得呢份工系真系令我揾到好多正能量，令到好开心嘅。所以系咯，喺佢哋冇俾一个经济压力我嘅情况底下，我觉得我尽力好做好自己咯，即系闯出一片天咯。我自己， 你觉得暂时有冇一啲嘢已经系可以令到屋企人自豪嘅？有冇？ 我覺得出 solo 歌其實會令到佢係自豪已經。 嗯嗯， 我阿媽應該好想見到呢一日嘅，就係、是、我出 solo 歌嗰日。 係。 咁因為我好細個，我阿媽已經係即係對我呢方面都有信心啦。咁我自己都想係有自己嘅作品可以俾佢見到我嘅成長啦。 嗯。 咁所以我屋企人見到出 solo 歌已經好開心，同埋入行嗰下已經好開心，因為公司有簽我啦，因為我做星嗰陣時其實都三十強啫嘛，咁簽我覺得已經哇哦，好開心，唔使再 in 公司咁樣， 係 咯，去穩定翻。 去到呢首歌出嚟嗰下，阿媽真係第一次去聽，或者係可能你，我估係咪你俾阿媽去聽嘅時候，其實阿媽個反應或者個 feedback 有冇係點樣嘅嗰陣時？ 我记得一开始第一次听 demo 嘅时候，佢哋已经话个 demo 好听。 嗯， 系佢其实我唔系俾佢听我把声先嘅，我系俾佢听 demo 先，因为嗰阵时净系得个 demo。 系系， 咁已经觉得啊呢首歌应该唔错喎，咁我就同佢讲话，我想写首歌系写开心啲嘅，跟住佢就觉得 OK， 因为佢都知道我的人系唱呢方面会比较好少少噶啦， 咁 即系会唱啲惨情歌咧，应该未必捉到个路嘅，因为我自己又唔系经历好多啊。嗰啲失戀啊，嗰啲咁我唱呢方面會好啲咯，佢都知道。 嗯， 咁佢都開心，係咯，開心。 咁跟住到只歌即係出咗，譬如有埋 M V 嗰啲聲俾佢，嗰啲佢睇到嗰啲，咁嗰啲佢有冇阿仔叻仔啊？咁 定還是可能佢私底下睇你未必會知， 或者係咁有啲佢哋可能未必講啊嘛，喺嗰啲屋企嗰啲家庭 group 係咁 share 俾舅父啊，嗰啲 佢應該有啊，佢哋應該有即刻 send 曬俾鄰居啊，因為我阿媽同啲鄰居係好 friend 嘅，應該即刻 send 曬俾佢哋啊。因為我係一第一時間一有個 MV， 一有個 first cut， 我即刻 send 咗俾屋企人先。咁又俾佢哋睇，佢哋都覺得好睇，舒服嘅。係我知佢哋會開心，其實佢都唔使復啲咩，因為我知佢哋 一定會開心。 佢哋係第一批一定會關注我嘅人，就係、是、我屋企人。 但 係 會唔會 關注先？ 啱啱你講到就係因為媽媽嗰邊啊，舅父嗰邊全部唱歌都好好啊嘛，會唔會其實自己心入邊有壓力啊，或者自己個驚啊？哎呀，我唱完呢只歌 solo 歌，舅父聽到佢會唔會俾啲咩 comment 咯？佢會覺得我唱得唔夠好啊，或者唱得好好啊咁樣。 哇！你話我有冇壓力？其實我真係冇壓力噶，真係。 咁好喎、啊！ 我真係好 chill， 因為我人我都唔擔心佢聽完之後會唔會覺得好聽，即係會唔會覺得我唱得好唔好？因為我覺得我盡咗力啦， 都係。 咁我唱得好唔好都冇辦法。 我爽 咁 咪得？ 我冇錯，我很爽依家。 係。咁有冇即係而家有咗呢個 solo 歌之後，亦都自己會諗哦，跟住。仲有啲咩想做？除咗系自己开心之外，亦都啊都可以又令到屋企人满意，可以有另一个目标咁样咧。 我想做跳唱， 嗯， 即系无论系 group 又好、solo 又好，都想试下，系咯，跳唱炸嘅，青春嘅又好，炸嘅又好，可能系妖艳嘅又好，总之会想试下一啲同跳舞有关嘅。 系，话晒阿妈当然都叫你去韩国试下。 冇错， 冇晒，冇 晒。我真系有上堂啊！嗰时你睇我而家跳唱歌手啦，咁啊。 嗰阵时虽然有偷懒，不过都有学到嘢，都认真学嘅。 咁今次呢一首《海岛与少年》咧，咁喺画面上，因为之前个谂法就希望我去到第二度拍就最好啦。咁啊，用唔到嗰个 concept 之后，今次去处理呢个 MV， 咁譬如拣啲地方啊，点样拍，咁系咪都同个 team 一齐去倾定系点？ 都有同导演佢倾过嘅，佢一开始去揾景嘅时候，揾咗个树林啦，跟住我已经觉得哇，呢个树林好靓，真系好似唔系香港，系啊，好似系去咗旅行嗰种感觉，嗰种感觉，同埋有啲世外桃源 feel 咯， 系， 同埋个岛咧，其实个岛都系佢特登揾出嚟啦，但系佢同我讲话，因为佢会有潮涨潮退啦，咁踏入去嘅时候咧，要睇时间，同埋要睇天气好唔好，咁好彩嗰日系天公造美，咁就系、是。潮退啦，跟住同埋好晴天啦。 嗯， 虽然嗰个岛上面嗰个尖尖位好危险，但系我都冒住呢个生命危险直接爬上去拍咗一个钟。 唔惊啊！你之前都玩过大海南鱼嗰啲啦， 系嗰个仲危险，大海南鱼仲危险。 咁就所以今次嗰啲拣好多嘅景都系一啲叫做好荒野咁、大自然咁嘅嗰啲，系咪？系 啊，平时啲人少接触嘅景，想玩一啲因为依家我谂大部分人有电话都通常都匿喺屋企咁样，咁我自己都系啦，咁好少出去揾下啲咁自然嘅靓嘅地方。原来香港都有咁多咁靓、咁少人见到嘅地方，咁我就觉得呢啲地方其实真系带俾人好多，好多能量咯，好放松。我自己都会平时都会睇日落啊，嗰啲人嚟，我都系嗰种，咁佢带俾我一个。 放松嘅感觉，有压力嘅时候就去睇下啲自然嘅靓景， 系要超超地咁样，嗰种系最开心啦。 冇错，超最紧要。 咁而家有你呢一首自己嘅 solo 啦，咁啊有冇得都预告下，今年大家会可以期待，譬如你自己嘅 solo 会唔会继续有啊？其他成员会唔会有 solo 啊？或者团歌各样嗰啲会系点咧？ 嚟紧咧， 系啦， 下一个下一首歌咧。哇， 系咪谂紧点样讲啊？要 点样讲好咧？点样讲又唔讲太多好咧？我谂紧，各自都有 solo 歌嚟紧， 系， 跟住有团歌啦， 系， 跟住之后，我哋会有 show 嘅嚟紧，会开 show 嘅， 系， 咁应该年尾会开 show 嘅，系， 咁同埋 pixel 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除咗歌曲上面都会有可能综艺俾大家睇到啦， 哦， 跟住然后有有剧俾大家睇到啦，咁所以嚟紧呢年。023 Pixel 都会是陪伴住大家的。 是啊。 都忙啊。是啊。就是 feel 到你感受到你连续15日对住15个不同女仔那些。 哎、 就是、 都觉得你 忙碌的。 是啊好。 其实下次攰可以找我哋帮手。 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我真的可以帮你定 紧 啲。 咁抵諗啊。 是啊我哋呢啲大家做男人嘅名额我哋帮你 辛苦晒辛苦晒。 你粗重嘅等我哋嚟啦。是我结约。 你先想我后补。 嗰、那个咩可爱眼罩到时就睇系边个。 哦有几个都可爱眼罩其实。 好啊我哋睇下。好啊你唔好諗住啊。 好嘅好嘅。 好啊今日。多谢 Marco 啦，亦都即系今年嘅顺顺利利啊，如咗为始，再见啦，好快再见啦，应该好 嘅， 谢谢你 ，thank you. 再见再见。 你暗里若怯风，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探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竞赛，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索，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独个苦撑不看，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藏在，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 正如 Marco 嘅预告话，2023年继续会有 solo 之外，佢哋 Pixel 都会有一啲搞作，大家继续密切留意住啦。听我有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听日5点见， 拜拜。